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我来为大家诵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阿们。刚才我为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也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然后在这一个伟大的序言当中呢，约翰首先呈现给我们第一，神子耶稣基督超越的那一面啊。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就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什么意思呢？约翰的意思是，这一位太初就有的道，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所说的神。因为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是生命的源头，后面说他是光，对不对？说实话，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开篇。为什么？为什么不可思议？因为这些经文看起来很直接，他好像不是在跟你探讨一下，跟你研究一下到底有没有神存在，对不对？他乃是直接的宣告这一位神是怎么样子的。就好像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不是在跟你探讨说有没有神存在，他乃是直接告诉你说呢，其实今天我们所站的大地，所仰望的天空，山川海洋，花草树木呢，是这一位上帝所创造的。因为他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呢，他首先一到三节呢，把那一位神超越的那个形象摆在我们面前，这个已经很让我们惊讶了。特别是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无神论的思想和国度当中生活久的人，听见这句话一定很惊讶。你不应该先跟我讨论讨论有没有神吗？为什么直接来告诉我这位神是怎样的神？这是神超越的一面。其次呢，约翰也在这里接下来四到十三节呢，你有没有发现他非常决绝的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一方面有一位超然的神存在，另外一方面这一位超然的神，神子耶稣基督与这个世界有一种对立，你发现没有？他说呢，这个光与黑暗之间呢有一个强烈的对立。第五节说，光来到黑暗中， 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你发现约翰在这里宣称说光明与黑暗之间呢有一种对立，生命和死亡之间呢有一种对立，真理与谎言之间呢有一种对立。而如果仅仅说这种对立的话，我们还不太惊讶，因为我们也觉得这个世界上光明黑暗、生命死亡、真理谎言是对立的，对不对？但问题是最让我们惊讶的，他在这里开始说神与人之间有一种对立，对不对？圣洁的神与罪恶的世界之间有一种对立。这种决绝的对立呢，其实贯穿了整个的约翰福音全书，但是我要告诉你，事实上也贯穿了整个的人类历史。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我们也看到，是的，那一位超越的神，第一点，那一位与这个黑暗的世界对立的神，第二点。但是第三，我们也看到这一位神子耶稣呢，对这个世界恩慈的那一面，14到18节。你想，那一位超越的神与黑暗势不两立的神，第十四节却告诉我们说，他却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人。第十四节有一个奇妙的扭转，他怎么说呢？他说道啊，这个道就是太初就有的道，对不对？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意思是前文所说的这个道，这个光，这个生命，这个真理，这位神跨越天地来到了我们中间。这位超越的神对这个世界而言，当然他是超越的，因为他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位圣洁的神对这个世界而言是对立的，因为光与黑暗之间有对立。但是这一位圣洁超越的神对这个世界而言又是同在的，因为他真实的临到了这个世界。所以他的超越、他的对立和他的临在，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并且呢，约翰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意思非常丰富的古希腊哲学的一个词，叫做 logos， 就是道的意思。logos 这个词呢，其实意思非常的丰富哈，但是呢，它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所说的话，就是人口里所说的话，就是话语的意思，言语的意思。那你知道希腊人很喜欢思考，他们会透过所说的话呢，去思索一些人生背后的哲理，去思索一些人生的意义，去思索万事万物背后的原则和本质。所以呢，他们通常会用 logos 这个词呢来描述，就是话、言语这个词来描述逻辑、描述真理、描述哲理、描述这个原则。哎，就像苏格拉底，你知道在古希腊有位哲学家叫苏格拉底，对不对？他走在大街上，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对不对？他们在忙忙活活的在经营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于是呢，他就开始拉过来一个人问，哎，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忙？哎，你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忙？那个人说，那我当然为了赚钱呀，我忙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对吧？然后呢，苏格拉底不放过那个人，他说，那你为什么要赚钱呢？那人想了想说，赚钱是为了养活我自己，养活我的家庭，对不对？吃饭、穿衣、衣食住行，所以都需要钱呀。赚钱是为了养活，是为了吃饭，对吧？那苏格拉底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吃饭呢？”他说：“吃饭，我不吃饭就死了呀。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对不对？”他就问说：“那你为什么要活着呢？”你这终于知道哲学家跟我们不太一样，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活着呢？活着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呢？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很多人来讲，活着就是活着，有什么人生目的，对吧？那个人被问急了，你知道这古希腊人还是很追求的，对吧？人说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哇，这个回答很好，对不对？ 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于是苏格拉底来问说，哎，什么是真理啊？什么是真理啊？那究竟什么是真理？哎，你有没有发现，在这种不断的被追问当中，人才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多数人其实不太会被追问的。我们觉得忙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干什么？赚钱就是赚钱啊，有钱就好了呀，我们就戛然而止了，对不对？苏格拉底不断的追问，他在问人们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你想清楚了吗？你真的想清楚了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吗？最后他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没想清楚。如果你仔细沉下心来想一想，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没有想清楚，或者说从来没想过，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很多人甚至都没想过，面对这些严肃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一生都没有过认真的、完整的、清晰的思考。是的，一生可能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思考。这显明什么你知道吗？这显明我们对自己的灵魂不诚实，显明我们在糊弄自己，显明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不认真，对不对？所以呢，苏格拉底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所以这些希腊哲学家在当时呢，不断的去追寻人生背后的逻辑、哲学，人生背后的道理。而在追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在不断问的过程当中，就是话里面还有话，对不对？话背后还有话，而这个话背后还有话的方式，不断的追问的过程，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探索宇宙的本源，探索终极的价值。于是在这些话中之话当中，就被称为叫做 Logos， 这些话中之话就被称为道。你知道在约翰的时代呢，他特别选用了 Logos 这个词来表达谁呢？对整个希腊世界来讲， Logos 就是哲理，就是哲学，就是真理，就是知识，就是智慧，就是道理，对不对？但是约翰特别用这个词来表达一个人，他说耶稣基督就是 Logos， 就是哲理，就是生命，就是道理，就是真理，就是智慧本身。哦，这个对整个希腊世界而言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一直在追求真理，但是他们从来没想过真理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人来到了我们中间。他一直在追寻生命，追寻智慧，追寻一切知识，但是他没想到这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人来到他们中间。所以呢，这意味着 Logos 耶稣基督，约翰的意思是他指出了人生意义的源头和目的。于是呢，在整本的约翰福音当中，约翰呢一直不断的问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从耶稣的口中来问出来，有的时候从别人口中问出来，就是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各位，今天是这个圣诞节期，这个问题也需要来问我们，需要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挑战我们，甚至来质问我们，来追问我们，耶稣到底是谁？而他是谁，要来挑战我们认识他。所以在约翰福音这里呢，他特别说了叫做道成了肉身，这一位超越的道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当上帝成为人的样式，进入这个人类历史，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件事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就被称之为叫做道成肉身。然而道成肉身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宣称。首先，事实上 道成肉身其实是在宣称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哎，你去读约翰福音一到十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直在说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世界是不正常的，这个世界是扭曲的，这个世界是需要被救赎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世界很正常，如果这个世界是这个一切都 OK 的话，就不需要神来道成肉身。为什么神需要来到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不正常的，他需要来扭转这个世界的不正常。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各位慕道朋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呢，因着与上帝隔绝，因着罪恶的缘故，或者用约翰福音这里说黑暗这个词，因着黑暗的缘故，其实是不断的走向土崩瓦解的过程的。让我来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有多么的不正常，好不好？想一想，我们平时需要把我们的东西放在冰箱里来冷藏，不然的话它变坏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特别是在夏天，对不对？我们需要常常锻炼身体，不然的话我们衰老，我们身体生病就会常常在我们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我们需要努力的去经营我们的家庭啊，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你知道每个人的家庭都可能会有矛盾争吵甚至破裂啊。我举了几个例子，甚至你仔细想想，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物理定律告诉我们说，任何一个东西只要放在那里，你甚至都不需要去动它，你甚至需要不要去处理它，任何一个东西它都会土崩瓦解，最后被分解的一丝不剩。一个烧鸡你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只要时间过得够久，它会开始变凉，过三天它会开始变质，过两周它还会开始生蛆，过一个月它几乎被分解的只剩骨头或者都不剩了，再过三个月几乎那是一个空盘子。为什么？因为它在消亡。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几乎这个世界上每样事物都在走向死亡。一只烧鸡可能消亡得更快一点，一颗钻石可能消亡得更慢一点，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在消亡，对不对？一颗熟了的烧鸡消亡的速度可能是一个月，一个人消亡的速度是多久？70年或者是80年，对不对？哦，你突然发现这些都是我们眼见的这个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然而你有没有想过，即使你非常的努力，用尽各样的办法，只要那个东西放得足够久，最终都会变得腐烂朽坏，变得无用。只要我们的身体活得足够久，最终都会衰老。再完美的家庭最终都会破裂。哇，你说我第一次听见说再完美的家庭都会破裂，真的呀。因为再完美的家庭，家人最后也会一个一个的去世，对不对？家人也会一个一个的离开这个世界。你看，一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最终都在走向一个土崩瓦解，你发现没有？事实上呢，这个世界上的每一样事物都在走向死亡，都在走向消亡的一个过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日常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平常生活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正在走上消亡，直到我们的人生遇见一些重大的变故的时候，身体重大的疾病，最亲近的人离世，婚姻走到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人们，特别是处在重大苦难当中的人们，他开始觉得这个世界不正常，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当人生处在重大的苦难当中的时候， 人们会觉得说，这个世界怎么了？我的人生怎么了？我觉得活着没意义，我觉得活着没盼望，是不是？很多人经历重大变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要告诉你，他的这种感受其实是对的。是的，人生就是很绝望，这个世界正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这个感受是对的。只不过呢，人们才刚刚开始绝望，就会有人跑过来安慰我们说，啊，想开点啦，都是这样子的，没办法，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人要往前看，这一页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安慰人的？不是的，他刚刚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人们不允许他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质，他刚刚发现人生的真相，人们不允许他发现人生的真相，立刻说，哎，让他过去，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想出事实来了，再想就发现真相了，不能再想了。各位，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人们总是在压抑自己，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总是在压抑自己，不允许自己严肃地思考人生，思考生命与死亡，思考世界的末了，不允许，甚至人们不允许让自己感受不正常，不允许让自己感觉不痛快，人们在压抑这种不正常，你发现没有？即使这种不正常是真实的，人们也不愿意接受，特别是受无神论影响的人们，他们一定会压抑这种不正常，他们相信说，只有眼睛看得见的这个物质世界，只有当下能够感受到的这个世界，人死如灯灭，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今生就是全部。这是不是很多人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这其实是一种世界观。你知道，面对这种世界观，有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问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嘿，我们来问一问自己，好不好？有点像苏格拉底，对不对？我们来问问自己。我们先问最基本的问题。各位慕道朋友，各位弟兄姊妹，请问你通常会怎么去看待谋杀、强奸、偷盗、说谎这样的事情？ OK， 我要告诉你，几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他都会说，这样的事情是邪恶的，是糟糕的，是错误的，是令人愤怒的，对不对？连无神论者都会这样来回答。当然，你知道我也遇见过一些内心比较刚硬的人，他会说，哎呀，这都是正常现象啊，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存在即合理，大家都只能接受。哎，你见过这么刚硬的人吗？你见过，对不对？见过。你知道呢，通常面对这么刚硬的回答呢，我通常会在接下来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我通常会这样对他说，我希望我不会冒犯你哈，但是如果我问的再具体一点，可能你觉得这些都是弱肉强食，都是物竞天择，都是进化，都是一个正常现象，存在即合理。如果我问的具体一点，你就不会这样想了。怎么具体一点呢？我说，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妈妈，强奸了你的妻子，偷走了你的孩子，骗光了你所有的钱，你会怎么想呢？哦，你突然发现问的一具体，就不觉得那些谋杀、强奸、偷盗、谎言存在即合理了，对不对？他说，我绝对非常的痛苦，我无法面对这样的人生，我也不会放过这个混蛋，对吧？哎，你看到了吗？那些平时我们觉得有道理的话啊，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存在即合理，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人死如灯灭。哎，如果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为什么有一个东西我们跨不过去，就是叫痛苦这个东西？如果都是正常的，如果是合理的，为什么还要痛苦呢？为什么亲人离世的时候要痛苦？为什么婚姻走到破碎边缘的时候要痛苦？ 为什么生病的时候要痛苦？痛苦表明什么？痛苦表明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不正常，你知道吗？痛苦表明我们感受到了它的扭曲，痛苦表明我们发现了它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这才会令人痛苦。事实上，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的都已经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不合理、扭曲或者不正常。一旦这些黑暗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对不对？哎，各位，再回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如果你只是站在三步之外来理性的说啊，你看到说啊，这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你看说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世界是扭曲的，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不正常，你站在三步之外，你还会说，哎呀，说的有点太过分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很正常啊。但是如果你把人生许多的苦难、眼泪、艰难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发现确实这个世界是不正常的，是不对劲的，是有问题的。 C.S. Lewis 英国的一位文学家，就是写《纳尼亚传奇》的那一位，他这样说，他说呢，鱼在水中生活的时候它不会感到不正常，鱼在水中生活的时候它不会感到不协调，它也不会觉得水太湿了，它不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它不会觉得被水束缚了。为什么呀？原因很简单，这是常识，对吧？因为鱼本身就是生活在水中的，它的身体结构就是为了在水中生活而那样去构造的，对不对？好，鱼生活在水中的时候它不会觉得不正常。那我就要告诉你，事实上当人活在圣洁、公义、良善、彼此相爱，活在没有罪、没有死亡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人也不会觉得不正常，人也不会觉得痛苦。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就是赋予了人这些的，所以如果人活在圣洁、良善、公义、慈爱、没有死亡、没有罪恶的世界当中，人也不会感觉到不正常。就好像鱼在水中生活不会感觉到呼吸不过来，不会被水束缚一样，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水而被造的。但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却感觉到了不正常，死亡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痛苦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悲哀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罪恶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眼泪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上帝原本创造的世界和我们不需要经历这些的。但是我问大家，如果你把鱼扔在岸上会发生什么？从水里捞出来扔在岸上会发生什么？啊，虽然它可能不会立刻死去，对吧？但是它首先会剧烈的挣扎，对不对？剧烈的挣扎，它会喘不过气来，它会失去那种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荡，它最后会被干死，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这多像我们呀。我们被扔在这个世界，从出生的那一刻就被扔在了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放心，你不会立刻死去，你可以蹦跶七下，强壮的可以蹦跶八下，对吧？因为你会剧烈的挣扎，对吧？从小开始写作业开始剧烈的挣扎啊，结婚开始剧烈的挣扎，生孩子剧烈的挣扎，你会有些时刻喘不过气来，你觉得哇，人生好艰难好艰涩，你会在这个世界失去很多的自由，你觉得被束缚，你很多的应该干的事干不了，不该干的事还干了，这叫没有自由吗？你最后会躺在病床上。所以这一切都说明，如果一条鱼被扔在岸上，虽然没有立刻死去， 但是一条鱼被扔在岸上这件事本身是不正常的、扭曲的、不协调的、糟糕的，或者对这条鱼来讲，这叫黑暗，这叫苦难。那我们呢？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与 这一条鱼差别不大，我们的生命的光景。让我用这个例子来做类比，好吧？为什么当我们看见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经历一些罪恶、苦难、死亡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需要论证，内心深处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为什么？为什么最直白的反应就是痛苦？感到不对劲，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恨恶这样的事，讨厌这样的事，我们因为那一个时刻我们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协调。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就类似于一条鱼被扔在了岸上，就类似于一条鱼被扔在了岸上。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不公义、罪恶、死亡、苦难这些事，在本质上确实就是扭曲的、错误的、不正常的事。我们在这个世界感受到了不正常，感受到了不对劲，就好像鱼本来不属于陆地，而应该活在水里一样。我们本来的生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换言之，意思是人人内心深处都知道有一个完美的地方，有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应该去追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得到。我们可能理智上会否认这一件事情，我们理智上会否认天堂、否认地狱，我们理智上会否认完美世界，特别是无神论影响的这个时代会更加否认。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内心都无法否认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我们的世界其实是不正常的，需要被救赎的。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会发现，我们总会喜欢否认黑暗。为什么？就好像一个瞎子说没有黑暗，压根就没有黑暗。为什么没有黑暗呢？为什么这位瞎子会说没有黑暗呢？因为瞎子说，我从来就没见过黑暗。你知道吗？眼睛看不见黑暗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黑暗，那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光明。你知道吗？很多人看不见人生的黑暗，看不见人生的扭曲，看不见人生的不正常。他天天忙忙碌碌工作、养家、吃饭、睡觉、玩，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看不见这些不正常，看不见这些不正常，就表明我们活在不正常当中。因为我们看不见黑暗，是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光明。没有见过光明的时候，活在黑暗当中，我们也不觉得这是黑暗。那么什么是道成肉身呢？道成肉身的意思是，我们的世界好像黑暗了一个一千年的暗室，直到有一束光照进来。道成肉身其实是在宣告我们这个世界是黑暗的。经文告诉我们，那束光照进来，照在了这个黑暗当中。但是当那束光照在了黑暗当中的时候，黑暗的人们最最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是拒绝，对不对？而不是接受，是拒绝。因为一旦光照进来，就显出了我们原来活在黑暗当中，而这件事太不可被接受了。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活在光明当中，有一天一个人告诉你说你其实活在黑暗当中，这让人很难接受。其实呢，你有没有发现，不仅基督信仰告诉你说我们这个世界活在黑暗当中，甚至当人生经历一些震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世界的扭曲和不协调，对不对？死亡、眼泪、痛苦、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有点问题，自己的人生有点问题。于是几千年来，我们中间一些有悟性的人，一些哲学家、一些宗教家开始发现了一些这个世界的不正常。于是我会发现他们借着不同的方式在挣扎，想要回到一种正常的状态。如果你仔细去看人类历史的话，你会发现 前赴后继千古的帝王梦，宗教的追求，哲学家的探索，几乎一言以蔽之都是在想要追寻探索这件事。意思是我们追求了几千年，在我们中间一些人开始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不正常，于是他们借着不同的方式在拯救自己，想要回到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但问题是这个世界的不正常似乎无法被打破。为什么？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当人当初犯罪悖逆了圣洁的神的时候，人的世界和神之间就被分隔开了。不仅分隔开了，甚至在他们中间有转动发火焰的剑，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回不去了。从此宇宙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完美的、光明的、有序的、没有罪恶、死亡、咒诅的一个园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每一天充满了挣扎、征战，死亡不断的发生，罪恶不断的循环，变得越来越糟糕，甚至在走向土崩瓦解。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绝，人说实话，人无法逾越，任谁都无法逾越。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就是人都是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完美的世界当中，靠自己人无法去到，因为人是有罪的。各位，无论你承不承认，其实按照圣经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不仅看人外在的行为，上帝还看人的内心，人的骄傲、人的自私、人的嫉妒、人的仇恨、人的自我为中心，这些都叫罪，在圣经当中都叫罪。所以罪人无法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罪人无法打开那个缺口，进入到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那么既然我们过不去，那么人类唯一的盼望就是上帝过得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人类唯一的盼望就是上帝过得来。道成肉身意味着我们去不了那个完美的世界，靠着自己我们去不了，但是上帝却从那个完美的世界当中成了肉身，成了一个人的样子，来到了这个不正常的世界当中。这意味着上帝亲自穿过了那堵墙来到我们中间，因为我们自己过不去嘛。神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从那个内心深处我们否定不了的世界，进入到了我们现实生活的这个扭曲的世界当中。所以道成肉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穿越了人无法跨越的那个鸿沟，或者说意味着鱼离开了大海，进入到了陆地。因为整个人类历史前赴后继，一样一样的追求，其实你发现没有，所有的哲学、宗教的追求、哲学的探索，几乎都是肉身成道，就是让自己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穿过那堵墙，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挣脱死亡，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寻求真理，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自由，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永生。你发现前赴后继几千年来，人们所要的不外乎就是这些嘛，自由、永生、真理，人们不断的追求，但是至终人们都死在了追求的道路当中。为什么？因为有罪的人没有办法穿过那堵墙，有罪的人本身没有办法去到那里。那么经文却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那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如果道成肉身真的发生了，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如果道成肉身是真的，就是上帝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去不了他那里嘛，于是他来了，就会发生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要改变我们的不正常，他要改变这个扭曲的世界，他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正常。 他要改变我们许许多多，但是我讲两个改变好吧。第一，他会颠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糟糕的事。第二，他也会颠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美好的事。哎，你们发现生命当中一切事就是两类，对不对？要么是糟糕的事，要么是美好的事。这两件事上帝都颠覆了。我先说，他会颠覆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糟糕的事。说实话，道成肉身的真理会彻底改变我们对苦难的看法。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每一个人总要面对一些人生的苦难和艰难，对不对？不管你相不相信上帝，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苦难和艰难总是要去面对。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苦难这一件不正常的扭曲的事情，在这一个不正常的扭曲的世界当中一定会发生。电梯突然就夹住了一个孩子，拖拉机突然就碾碎了一个人。每一天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还包括人祸，还包括天灾，每一天都会临到这个世界。因为苦难这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在这一个扭曲的世界当中每一天都会发生。就好像一条水里的鱼被扔到岸上，这种扭曲和不正常对这条鱼来讲就叫苦难，对不对？但你知道吗，道成肉身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说，上帝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自己甘愿让自己陷入苦难当中，他要来颠覆苦难这件事情。哎，如果我们继续用这条鱼来做比喻的话，我们都像被从水里扔到岸上的那条鱼。然而耶稣为了拯救我们，自己也甘愿来到了岸上，来到了与我们一样的饥渴的干旱的岸上。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但稀奇的是，他不是来和我们相濡以沫的，也不是来和我们相忘于江湖的。什么叫相濡以沫呢？就是他不仅仅是互相吐唾沫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稍微湿润一下皮肤的。他不仅仅是和我们一样受苦，彼此借着他的受苦和我们的受苦彼此慰藉的，不是的。他也不是和我们相忘于江湖，就是为了挣脱苦难彼此不管不顾的，也不是的。他最终要做的是什么？他最终要做的其实是把整个坚硬的不适合于生存的土地变成了汪洋大海。这就是唯一毁灭了苦难但却不毁灭我们的方法，就是上帝来到世界上承受我们应该承受的苦难，代替我们应该承受的刑罚，来使我们回到一个正常的大海当中去。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来代替我们的刑罚、罪恶和苦难，好使我们能够享受生命、荣耀和自由。你知道古希腊的哲学家一生都在追求自由、追求真理、追求生命，但在追求的道路上一个一个的倒下。但是耶稣基督来替我们倒下，替我们变得被捆锁，替我们被刑罚，替我们死亡，就使得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苦难。所以道成肉身是能颠覆苦难的。你有没有发现，人世间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一方面人们会自责，你发现没有？有些时候人面对苦难会把苦难的源头归咎于自己，说哎呀，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因为我当初不听话，爸爸也不会去世。但问题是，爸爸去世是因为他得了癌症，跟你听不听话关系也不大。即使你很听话，爸爸也会去世。但是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人们总会想给苦难找个答案，你发现没有？人总会想给苦难找个原因，你发现没有？人都会想给苦难找个理由，只要这个理由说，无论说得过去说不过去，只要找到了，人们就觉得好像至少 至少有了答案了。但不是的，爸爸去世真的跟你听不听话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他得了癌症嘛。所以道成肉身帮向我们表明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那个人耶稣基督却承受了最大的苦难。所以你就知道这会除去我们那种自怨自艾、苦读怨恨自我的那一个的伤害。并且还有一部分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他不会怨自己，他会怨谁呢？他会怨别人，怨这个世道，对不对？都是这个世道不公，都是别人造成的，都是这样的，都是因为你，不然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也是一种情况，对不对？但是道成肉身告诉我们，神甘愿来到这个世界受苦，并且他所受的苦比我们更大。当他这样受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普天之下所有人受苦都跟自己有一定的原因，但是他受苦却跟他没有原因，因为他是完美的。那么就表明他是为爱的缘故，爱我们的缘故来受苦。你知道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只有我们的神是一位受伤的神，你发现没有？你看他钉痕的手，你看他被扎伤的肋旁，他所受的伤可以在我们的伤口处来向我们说话，因为神在我们的痛苦当中也依然爱着我们。所以他就不仅仅是一个道理而已，他不是站在三步之外给你加油打气说要努力，不是的，他乃是走到你的痛苦当中去，他乃是跋涉到更深的痛苦当中去，为的是拯救你我不再受痛苦。这就是道成肉身，它可以颠覆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糟糕。但我要告诉你，道成肉身不仅能够颠覆人生当中一切的糟糕，为什么？因为它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死亡，使我们得生命，代替了我们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代替我们的受奴役，使我们得自由。它颠覆了这一切的糟糕。但我还要告诉你，道成肉身还可以颠覆人生的美好。各位，你这一生你能想到的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这些当然是人生美好的事情。但是有谁经历这些人生美好的时候可以笑半年的？有谁考上大学之后可以笑半年的？有谁结了婚可以笑半年的？第二天就吵架了，对吧？没有的。因为那些的美好并不足以成为人生终极的盼望，你发现没有？那些当然是美好的，但是并不足以成为人生终极的盼望。但是我们这一生其实是需要那一些人生终极的盼望。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故事，我小的时候也很喜欢看故事啊，小的时候喜欢看童话，青春期的时候喜欢看武侠啊，大学的时候喜欢看历史。哎，为什么我们看故事的时候就好像跟随着故事当中的人经历悲欢离合、生死荣辱，对吧？很多故事很多人读起来的时候都会落泪。那为什么会落泪呢？其实故事都是在向我们说话，你发现没有？为什么？比如说有些故事会说善良比邪恶更有力量，有些故事会说品格比成功更重要，有些故事会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比钱财更有价值，还有一些故事会告诉我们说舍生取义比苟且偷生要好。当我们去看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对这些故事都会有认同，对不对？都会感动，甚至都会觉得说哇真好。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发现没有？有一次有一个人来问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舍生取义比苟且偷生更好呢？科学能证明一个人的生命比金钱更有价值吗？实验能够证明善良比邪恶更有力量吗？科学能不能给出证据证明爱比恨更有能力，或者证明一个人的生命比金钱更有价值？说实话，科学完全无法证明这些事情。 揭示没有科学论据，没有论证，没有田野调查，没有数据。但是我要说的是，揭示本来就不需要论证，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认同这些事，善良比邪恶更好，爱比恨更好，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天然都会知道这是事实，这是真理，这是正确的，不需要科学田野调查实验数据来论证。各位抱歉，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代当中，人们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想要去用科学的方式来验证的时候，就表明说我们已经陷入到一个泥潭当中。这个泥潭就是科学承担了他自己承担不了的任务。没有哪一个科学可以论证爱比恨更有力量，但是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会相信这一点，即使十恶不赦的人也会相信这一点。为什么？很简单，十恶不赦的人他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他不觉得什么，他自己受伤的时候他也觉得受伤害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当别人爱他的时候他也感觉很好，当别人伤害他的时候他也感觉不好，所以他也会觉得爱比恨更好。所以你突然发现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当你去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认同这些故事所传递的价值观。因为我有一个大女儿已经8岁了，我经常会给她读一些童话故事，美女与野兽，对吧？已经拍成电影了。在美女与野兽的童话故事当中，你会看见有一种爱能够胜过咒诅，能够救赎野兽，能够让野兽变回人样。当你去看小飞侠的时候，你发现说哇，它可以飞翔，对吧？并且可以长生，永远不老。当你去看童话故事《睡美人》的时候，尽管那个公主长眠不起，但是有一个王子的吻可以来唤醒她。哎，小孩子听见这些童话故事的时候都非常的兴奋，都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善良再一次战胜了邪恶，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成人来讲，我们会说哇，这些故事当然很好，我甚至喜极而泣，可惜不是真的。成人后是不是都这样认为？成人都觉得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假的。对成人的世界来讲，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假的。但你知道吗？我今天告诉你一个事实，最伟大的童话大师安徒生在他的自传里他自己写下一句话，他非常的打动我。我们认为所有的童话都是假的，对不对？安徒生这样说，他说，我在上帝面前祷告，愿我这一生所写的字没有一个不是用来说明耶稣基督的。是的，安徒生写下这句话意味着他所写的每一个童话故事都是在告诉我们那个未来的盼望是真实的，这个世界的邪恶是真实的，有女巫，有白雪公主，但是未来的盼望也是真实的。于是安徒生提起笔来，对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丑小鸭，每一个灰姑娘，每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不断的说话。甚至安徒生成为这100多年以来基督信仰对着这个世界最大的扩音器，因为他对那只任人欺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丑小鸭说，你终究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并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奋斗让你成为白天鹅，也不是心灵鸡汤的自我安慰让你成为白天鹅，那是你生命的本质就是一只白天鹅。他对着那一位遭受继母和姐姐们恶待的灰姑娘说，你终有一天会成为闪耀的星辰。灰姑娘在等待那一位王子来救赎她。各位，每个人在地上都是一只，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都是一个灰姑娘，我们天天经受欺压、侮辱、毁谤、不公各样的羞辱，哪一个人没有遇见过？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在某个角度来讲都是灰姑娘，但是安徒生说，这一位灰姑娘在等待一位王子， 当王子为他穿上水晶鞋的时候，他就从此和王子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多像说的教会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卖火柴的小女孩擦亮了最后一根火柴，然后就冻死在了那个寒冷的街头。安徒生说，她的奶奶在火光里出现，天使带着她一起进入了天堂。可惜我们的小学课本把这一句话给删去了。然而对安徒生来讲，这才是一句画龙点睛的一句话。这意味着安徒生相信，即使这个小女孩最后是被活活冻死的，安徒生也依然相信有一个不再寒冷、不再饥饿、不再死亡的地方为她存留。这才是那个故事最美的盼望和结局。各位，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擦亮最后一根火柴。许多人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但如果童话里都是真实的呢？如果童话里都是真实的呢，那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能够颠覆人生一切的美好。童话的意思不是假，童话的意思是美，美到足以颠覆整个人生。对不信的人来讲，这叫天方夜谭；对于相信的人来讲，这叫无与伦比的盼望。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向着每一只丑小鸭，向着每一个灰姑娘，向着每一个乞丐，演绎了一场无与伦比的爱。因为当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上帝凿开那个缺口的时候，真理与现实之间的墙就倒塌下来，从此我们就能够瞥见那个完美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真实、更本质的那个世界。道成肉身足以颠覆人生当中的美好。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的美好，最后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的，在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这个国度当中几乎从未听闻过，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平安夜的故事，叫1914今夜无战事。这个故事曾经被改编成为一部电影，叫圣诞快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的战场上，法国战场上，在前线对峙的大概是德国、法国、苏格兰、法国的三国的军队。三方的战壕挨得非常的近，他们已经战场上打得血肉模糊，尸横遍野。多少的母亲失去了儿子，多少的父亲失去了丈夫。战争是非常残忍的，像绞肉机一样。但是那一天平安夜，你知道在整个西方无论打得多么凶，平安夜这一天都要放假，对不对？那一天平安夜参战国都放假了，意思是平安夜这天即使天大的仇都不能再打了，咱们该放假放假，该回家回家，该庆祝庆祝。这个对我们这个国度来讲本身也是一件陌生的事，对不对？于是呢，德国军队呢，他们准备了30000棵圣诞树，在前线的战壕那里每5米就摆一棵圣诞树，他们要过圣诞节嘛，他们准备了30000棵圣诞树摆在战壕那里。这个时候有一位德国的军官，他原本是一位男高音的歌唱家，他和前来演出的妻子呢一起来到了前线，来为士兵来唱歌。这个时候呢，苏格兰的军队当中有一位担任医务兵的牧师，他听见德国那边在唱歌，他听见说德国那边唱的歌是他很熟悉的那首歌，就是圣诞的歌，赞美诗。于是呢，他就远远的在这个对面的战壕里，以苏格兰的风笛来远远的为他来伴奏。当德国那边听见苏格兰的风笛在为他伴奏之后，这位男高音的歌唱家就鼓起勇气，抱着圣诞树走出了战壕。他一边走一边唱起了那首最著名的《平安夜》。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士兵们在圣诞歌声的召唤之下纷纷地走出了战壕， 他们放下枪，他们互相换罐头吃，他们互相握手，他们甚至把妻子的照片拿出来给敌人看，他们仿佛兄弟重逢。但那一刻并不分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但那一刻耶稣基督降生的喜乐遮盖了硝烟的弥漫，因为他们所有都相信耶稣基督的降生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盼望、和平、喜乐和自由。那一刻他无法再开枪，他只能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于是三方的军官开始谈判，三方的军队私下决定停战一个晚上，不打了，打不下去了。于是他们坐在一起，在彼此杀戮的疆场上，由苏格兰的这位牧师举行了一场圣诞的礼拜。第二天他们再一次的商议，把各自阵亡的将士领回去，为他们举行了葬礼。那后续的故事你就知道了，因着圣诞节这场仗再也打不下去了。第三天他们继续做着通敌的事情，他们继续在战场上不再打，他们互相彼此相爱。各位，这就是真实的故事，这个不是电影哦，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一部电影，这是一部真实的故事。为什么人类最残忍的场景就是战争，对不对？各位，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场景其实是战争。为什么最残忍的场景在那一刻好像被戛然而止？因为有一份天上的爱降临到人世间，天上的和平降临到人世间，天上的恩典降临到人世间。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三方都相信2000年前上帝先跨出了第一步，来到我们中间，来与我们握手言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阿们。愿这辆恩典和爱的故事也今天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处理的不是我们的三方三个国家战争的事情，可能处理的是我们与丈夫之间吵架的事情，可能处理的是我们孩子不听话的事情，可能处理的是我们工作不顺心的事情，可能处理的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事情。但我相信这样的爱和恩典足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糟糕的事情。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来认识你。主啊，愿借着道成肉身的福音来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不正常，知道说这个罪恶是如此的真实。但是主啊，这一个道成肉身的福音也在向我们宣告那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来信靠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就求主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特别的恩待今天 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慕道朋友，使我们听见一个从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比较陌生的那个消息，可能很少听闻的那个消息，无论是安徒生的童话还是圣诞快乐这样真实的事情，愿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